绿树浓荫夏日长，楼台倒影入池塘。 楼哥，你等我，我一定回来。 你方圆之内就是我的世界。欢迎收听晋江文学城多人精品有声小说《不要在垃圾桶里捡男朋友》，作者奇经难去。 我是若离。 我是火云绅士。 我是阔先生。 后期制作青玉，由来月文化出品。 他观察着腕表上不断闪现的弹幕，在纷纷的议论中收获到了两条有效信息。 有人瞬移到第二时区了耶。 瞬移垃圾技能啊。 魏十六扔了两次骰子，这骰子他盘了无数次，比儿子还听话，技能面还都是固定的，不过摇了两次就得到了置换技能。他利用五分钟的技能发动时间与视线之内的物体进行置换，在五分钟内就完成了百次远距离跳跃，成功抵达了第二林区附近。魏十六并不急于靠近，在第十九区安下身来，想要在第二天再来到第二林区制造一次偶遇。没想到偶遇的机会没有等到，反倒等来了两个莫名其妙的人的追杀。魏十六用一枚随机出来的手榴弹炸死了其中一个，又随机出变色龙的技能，在这五分钟内迅速消化反刍掉吸收到的上一个人的铁拳技能以及他的性命。正要对付那仅剩的一个人，就因为奔跑受伤失了准头，摇出了一个空白面。好在天无绝人之路，魏十六以为五命休矣时，白安逸和他的队友出现了，不仅帮他杀掉了追杀者，还主动邀他入队。魏十六自然是满口答应，张口便编出自己是程序员的谎话，并主动交代了自己的技能。 每个异能的持续时间是五分钟，一天只能摇十次。第二天骰子每一面上显示的异能会有更新，而且一般会存在三到五个空白面。 实际上加上他刚刚吸收的那个人，他的骰子有十七个技能面，七个白面。之所以要说半句话，是他觉得如果杀了白恩义和池江宇，填补了两个空白，那岂不是就只剩下三到五个的空白面了。至于第二天技能会更新的事情，他更是信口胡诌，因为他根本就没有打算让这两个人活到第二日。但往后的情况就完全超出他的掌控了。池江宇和白安逸联手杀了目前赔率最高的桑辫男，池江宇有从异空间取物的能力，池江宇竟然还会置换术，让两个异能者自食恶果，把自己活活烧死。不仅如此，他们竟然号称要带着所有的异能者逃出去。平平无奇的白安逸再也不能让魏十六产生任何兴趣，多异能者池江宇夺走了他全部的注意力，他一个人就是一座宝山，一座金矿。如果能吸收池江宇的异能的话，如果能够……魏十六是如此兴奋，以至于当他睡在帐篷里被注入毒液，浑身蜕皮痛苦难忍时，他满怀的欣喜简直难以言喻。天哪，机构为了保护池江宇的安全竟然要杀掉鲶鱼。在机构看来，哪怕池江宇有一点点是多异能者的可能，他们就能毫不犹豫地牺牲三条鲶鱼。他真的这样有价值，值得机构这样做？埋设在腕表里的毒针只有一根，因此机构只夺走了他的一条命。原因不难推想，多异能者的存在还是秘密，不会下放给看管他们身份的分机构知晓，最多是下发一个杀的绝密命令。他的主理人以及知道他能力的分机构上级都对他获胜有着绝对的信心，悄悄地把不少钱都投在了他的身上。不出意外，他们是不会舍得让自己死的。而机构果真没有对他赶尽杀绝，唯独有些糟糕的是， 白安逸是个聪明人。魏十六能感受到他对自己的戒备，为了不引起怀疑，他直接把铁牌吞入肚中，以免被他发现端倪无法解释。他尽量不往白安逸身边凑，而是竭尽全力亲近池江宇，渴望从他身上得到更多情报。可是让魏十六没有想到的是，池江宇也不是一个简单的角色。在以多异能者的名义召集来其他异能者，且招呼大家用过午餐后，池江宇找到他，在他身边坐下。池江宇不请自来，魏十六暗自欣喜。他刚想刺探些消息，便听池江宇温和道： 你的头子能不能借我看看呢？ 面对突如其来的质询，魏十六倒是淡定，神情丝毫不变，递过头子。 池哥，说借也太见外了吧。 池江宇含笑，拿过24面的头子在手里翻覆一阵。 我记得你说过，头子上的异能每天都会变。 是啊。 池江宇把其中一面朝向他。 那为什么昨天的变色龙还在？刚才你在玩头子的时候，我远远瞄了一眼。 池江宇嗓音温和，好像真的是随口一问而已。 看到这三个字，我有点吃惊，就想找你来问问。 魏十六不大相信，这世界上有人的动态视力能强悍到这个地步。但他的反应能力绝不算弱，立即笑逐颜开。 师哥，我只进化出了那几个技能，每天的异能面会变位置没错，但异能大部分都是重复的。 这解释他自认为圆满。池江宇哦了一声。 哦，那随机性是挺强的。 可不是吗？ 那为什么在变色龙的旁边还是铁拳呢？ 啊？ 哈，我昨天看见你的头子时没有仔细看，但我记得变色龙的东南角侧是铁拳没错。这么巧啊，位置也没换。 魏十六一记马屁就拍了上去。 池哥牛逼啊，记性和眼睛都好。 池江宇不卑不亢。 不敢当。 他这口吻显然是要等一个解释。魏十六一副不把这事儿当回事的口气说： 我都不记得了，师哥你还记得？我就那几个异能换来换去，不也就那样吗？ 池江宇从上到下的打量了他一遍，看眼神像是在扫描某样物品。魏十六心跳正常，笑容灿烂，毫无异常，只是一心想着挖出他的眼睛而已。确认过一遍，像是没有发现异常，池江宇就收起了目光，客客气气地和他寒暄几句后，就又和其他异能者说话去了。魏十六却无法再平静下来。池江宇发现自己的鲶鱼身份了？自己方才掩饰的好吗？博取他的信任了吗？还有池江宇所谓的救所有人出去，究竟代表着什么？他是要把所有人集合起来聚而杀之，吸取能量，还是他真的有什么办法能把人救出去？魏十六越想越不安，心念转动间竟冒出了一个李代桃僵的主意。几乎所有异能者都到齐了，只有一个胆小鬼龟缩在 H1 区的某处山洞中。拜弹幕所赐，那名异能者的位置坐标魏十六了解得清清楚楚。在池江宇站起身的瞬间，魏十六抛动骰子，置换能力立时到手。他和那 H1 区山洞里藏身的人交换了位置，这样一来他算是逃离了那块是非之地。不管池江宇是要杀人还是要带异能者们逃离，同时清算自己的卧底罪责，魏十六都能全身而退。魏十六打开腕表，却被铺天盖地的问号弹幕刷得晕了头。好不容易从只言片语中拼凑出真相，魏十六不禁冒出了一身冷汗出来。啊，所有的异能者凭空消失了？幸亏他狡兔三窟，提前为自己预备了一条生路。 可偏在此时他又隐隐不甘心起来。这时候池江宇以为自己杀了所有的人，精神放松，有所懈怠，岂不是得手的最好机会？电光火石间，魏十六便下了决断，抓紧置换异能的五分钟时限，将意念集中在 C3 区露营地的一块石头上。置换同时，凌空抛起骰子，再信手一抓，铁拳技能再次落入他手中。在距离池江宇只有几步远的地方，他取代了一块原本静静躺在地上的岩石，一步奔袭，铁拳直入，准确洞穿了池江宇的心脏。他在第二林区杀了一个人，又在 C3 区丢了一条命，现在魏十六终于变成魏十七了。对面白安逸的表情真是令他赏心悦目之极呀。青年满脸惨白，膝盖微微抖了一阵，像是不堪重负似的一寸寸弯曲，最终落在了灰泥地上。从池江宇体内流出的鲜血浓稠一路蔓延到他膝盖下压出的小土窝，形成一处有着细小涡旋的小血潭。魏十六笑露出一排牙齿，缓缓将手从他亲手打造的血洞中抽了出来。池江宇的身体重重摔落在地，也将额头上腾出了一串银河似的碎汗纷纷摔落在地。他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了，朝白安逸的方向抬起手臂，像是挽留，又像是阻止。白安逸甚至来不及起身，就着双膝着地的狼狈姿势，一步一血印地爬上前来，赶着想去握住他抬起的手，但他终究是没来得及。那只手只来得及与他伸出的指尖相擦而过，就垂落在浸满血的泥土中。